Kanye. Curse the villain. 係啦，係好多嗰啲槍械專家嚟挑機喎，阿毛。唔係，冇人唔係點解？ 係 有好多種，但係如果佢連續發十發，應該唔係左輪，因為左輪個盤咧得六發嘅。 哦，如 果佢連續發到十發，應該係曲劇型嘅，即係喺槍柄嗰度入子彈嘅。 嗯， 有半自動嘅唔出奇。如果佢可以連續發咁多槍嘅半自動系統，先可以幫佢做到。 咁係咪點啊？易啲子彈平啲啊？ 細粒啊嘛。 哦，啲火藥少啲用，即係咪施而呢個空手去慳水，所以我覺得主要係因為佢喺一個咁黑嘅環境，如果要做案咧，點二口径嘅槍有個好處嘅，就係因為後坐力細，佢瞄準容易啊，你唔會戳啊嘛。 Okay， 你大支嘅槍一開，你會戳。逐漸捉決， 唔係佢穩定可以係咁狂發啦，你唔會撞啊嘛。 可以連發， 你係咁連發成日，唔會歪咗位嘅。因為大嘅槍你連發成日，應該後座大你一定會歪位嘅，你好難瞄噶。 係，哇！咁啊，其實我哋少少推斷先啦。咁呢條友做乜嘅咧？咩人嚟嘅咧？喂，我哋有個期望迷就話。 佢係一個覺得佢係一個大學生，即係咁我寫得出呢啲信咁有文有路，我諗佢有教育程度應該唔低嘅。好，六幾年應該佢係相當後生，因為喺佢假設第一單案，我哋最初講 base 嗰單都係呢個蘇迪呢個殺手做咧，佢可以大力到一手就攬住個死者，撳住佢個口，然之後再立刀插佢同戒佢條喉嚨。 我諗都係要年青力壯先做。嗱，其實有啲統計話呢個連環殺手咧，佢有 profile 噶嘛，即係連環殺手其實有某啲元素咧，都係好共通嘅。其中一個咧，你應該唔知符唔符合啦。20至40歲。 哦， 你符唔符合啊？ 我哋唔好講啦，算罷啦，我哋。唔緊要，我有第二節目。 都證明我哋唔係咯。 同埋佢嗰封信咧，好刻意咁描述佢係，即係呢啊 Bats 咧，佢嗰個喺大學係一個點點點，即係又有啲仰慕者啊，即係嗰啲咁樣。即係可能佢封信係描述喺大學嘅嘢嚟噶嘛。嘅生活啊嘛，即係呢個 Bats 就係嗰啲你頭先講嗰個形容詞係咩啊？ 代表市民內裏open啊嘛，咁所以其實好可能咧，呢個殺手咧，其實都係大學嘅一份子， 或者佢大學畢業咗冇幾年啦，即係反正都唔係老餅啦，應該 後生嘅。但好多連環殺手咧，即係都係嗰啲低下階層啲嘅工嘅，即係嗰啲比較藍領，係啦，即係譬如揸貨車啊，比較多啲啦，即係唔一定嘅。咁啊，呢個又唔似，我覺得佢其實幾似藝術家，我覺得。 因為佢之後咧，佢好多嗰啲密碼信咧，即係其實佢係幾 artistic 嘅，我覺得佢呢個人，同埋佢個思維係，我覺得佢係幾 think out of box 嘅，即係呢個係啊，即係喺嗰陣時六幾年，佢會揾呢啲代碼，即係你會覺得佢係。 個思維係好好另類嘅。 嗱，我哋講呢啲咁嘅密碼之前咧，因為其實呢單案咧最引人入勝就係佢整嗰啲密碼信啦，咁就咁多年嚟都好多人仲喺度解密，有好多都係仲未解到。不過我哋爭取時間咧，講埋佢今日我哋第三單先。第三單案咧就頭先講過啦，距離第二單咧只不過係半年時間啦，亦都係喺呢個頭先嗰個地方咧嘅附近冇幾遠嘅啫，其實冇幾遠嘅一個地方。咁另一對情侶咧又。 不幸咧就遇害，個情況咧其實幾似頭先嗰單嘅喎， 又係小情侶。 係啦，阿毛可唔可以講下個情況咧？呢個 Darlene，Michael，係啊，有兩個事主啦嚇，Darlene同埋Michael啦，都係情侶啦。咁就佢哋揸車去到 Fenagy，Fenagy，Fenagy，係呢一個法蘭賈，係南岩泉嘅高爾夫球場啦。咁就係即係都係同之前嗰單案咧，其實只係相隔約莫係4公里左右嘅地方。揸車其實好快嘅4公里，即係沉一聲就到。咁佢停咗喺嗰個地方之後咧，就係即係希望喺嗰度又係即係。 入啦，系谈情说爱啊，系啦，咁喺佢哋示威紧嗰阵，又系有另一架车驶过嗰度附近， 系 停咗喺佢哋侧边，好啦，咁但系停咗一阵啫，好短时间就走开啦，咁，但系10分钟之后呢架车又再翻嚟，就停咗喺佢哋后边，好啦，今次。 個停咗後面架車嗰個司機落車行去前面，行到前面之後，今次佢就係直接喺個窗口個位置，即係隔住玻璃就開槍。 好狼，即係其實狼過上一次喎，仲 係狼過嘅。咁佢開槍係啦，佢做多咗一樣嘢添啊，比上一次。開槍之前，佢攞個大電筒焚照一照車裏邊。嗱，頭先講過個環境好黑， 係啊， 好黑。如果一個人突然間俾人咁樣環境俾電筒照咧， 照一照隻眼， 其實你係會咩都睇唔到嘅。係 啊，突然間即係短暫嘅， 因為你個瞳孔原本放大咗，突然間接受咗咁多光咧，你係收唔到信號嘅，突然間收唔到信號嘅。好啦，咁你喺睇唔到嘅情況之下，跟住佢就隔住玻璃就開槍。今次佢用嗰啲槍咧就大好多啦，九毫米口径。簡單啲講，如果大家有了解個槍械嘅，就係紅星嗰啲槍。香港嘅警察用緊係點.380，即係一半左右啫，個口径只係。咁佢呢支槍係大好多噶啦。 咁個 size 係咪都係大啲啊？ 支槍當然會大啲。 咁咪即係後坐力又勁啲咯。 係，但係今次你記住，佢同上一次唔同。上一次係嗰兩個死者係離開緊架車。已經是簡單講，支槍其實跟他哋中間是冇冇嘢隔住嘅，冇嘢隔住嘅。你支槍個口径細都好，子彈直入。但是今次隔住塊玻璃，我用個大口径槍，兼且對方看不到嘢啊嘛。我照住佢，我看到啊嘛。咁我用啲大口径槍冇問題㗎，我照瞄到嘅。 咦，咁 Desmond 佢可能已經將成個畫面，即係好似婚禮統籌我哋咁樣樣， 佢諗好曬， 諗好曬，已經 run。 run 咗一次， 喺個腦度啊， 係啊， 佢可能覺得佢有啲似係逐步去改進， 係即係不斷咁樣將嗰件事做得更加完美咁樣。 之前嗰次可能佢都驚自己槍口径太細，射完之後嗰個人唔死。 咁多槍都驚。 點22口径就係一槍唔死。 OK。 點22口径嘅槍太細啦，個口径。你有時可能射中咗個人，嗰個人係瞓低，但佢未必死得嘅。但是9mm子彈咁大打落去，我兩槍佢兩槍應該死嘅， 失血啦。 同埋今次佢唔俾對方落車啊，落車佢有機會逃走嘛。照完你盲咗，冇機會逃走，我砰砰砰砰砰砰， 哇！ 全部死， 一定死， 即係全部喺架車裡面死曬。 裏邊發生 係啊， 咁嗱如果係咁咧，呢個男事主咧真係好大命，好大命。因為當時其實咧呢個兇手咧，極 度好運， 佢係打到佢塊面啦、個身啦。是不是那個膝頭哥是不是都是即係打到佢膝頭哥的嘛？咁咧就跟住咧，佢冇死到喎，即係打爛不死，失咗好多血，但係死唔去。女嘅就慘啦，試過有粒子彈咧就穿過呢個男仔嘅身，穿過啲肉，但係就射到個女朋友。咁女朋友咧就連中好多槍啊，跟住咧就一命呜呼啦。咁啊結果咧就一死一傷嘅。但係呢個男嘅咧就之後因為生還啊嘛，佢見過。連環殺手喎，呢個兇手 嘅， 但係佢當時因為太黑啦，佢大概描述到乜嘢咧？佢就話佢係5尺8寸，好似同差唔多啦嘛。 啱，我都係5尺8寸 高，咁幾似你喎？大大份嘅話， 身材 大大份喎，195磅，你有冇？ 如果195，我未到， 你未到， 我未到， 即係比你肥啲啦。 我曾經試過接近200磅嘅， 係 OK， 咁啊，即係同你最巔峰 比我再大少。再大件啲， 但佢就講咗個特徵咧，就話佢嗰塊面咧好大塊啊， 好 大塊會打咁恐怖？ 叫大塊面 ，large face， 一個好大塊嘅面啊！咁呢個係佢即係所講到嘅特徵咯。同埋佢就話咧，嗰個兇徒咧係高速咁離場嘅，咁啊揸車揸走得好快啊，閃得好快嘅咁。咁但係咧就究竟嚇？不如我哋又聽一聽阿兇手咧，啊回顧一下佢啦。佢究竟喺度個心態係點咧？其實佢犯咗咁多案咧，佢係點樣去挑戰警方咧？我哋再回顧一下先。 雙重謀殺案，你們向東行一英里，在通向公園的哥倫布大道的路上，你會找到那兩個小孩，他們死在一架啡色的車裡，他 他们是被一支 9mm 口径的枪杀死。还有啊，上年那两个小孩都是我杀的。他都不是第一个了，亦都唔会系最后一个。我一早已经讲过俾你哋听噶啦，系你哋唔理啫嘛。 睇下佢，即系睇下佢几咁即系。槍狂啊！這個殺手呢、這個 Ezet 啊 ，Ezet 先生。咁、嗯、嗱，佢即係話其實咧喺度即係自己咧犯咗案之後，自己就打電話俾警局咧，就話叫佢哋去揾屍體。咁仲要咧，其實警方當時咧就查到佢喺邊度打出嚟咧，就喺警局附近一個電話亭嗰度打出嚟嘅。咁仲要咧，即係佢喺電話亭打入嚟講埋啲咁嘅嘢咧。其實警方咧，佢當時有個設計就可以咧即刻回撥啦，回撥翻去嗰個電話亭嗰度。咁電話亭個電話咪響咯，咁啊當時原來有個人有個途人路經咧，佢覺得哇點解電話亭個電話會響嘅，所以佢當時有望一望入邊嗰個人嘅，但係佢冇乜記憶啊，就係、是、記得一個即係普通一個中等身形嘅人喺度打電話啦，咁就但係佢冇乜印象啦咁樣。咁呢個人佢嚟睇下幾狼啦，係咪即係咁近警局嘅一個電話亭嗰度打電話出嚟，仲講埋啲咁嘅嘢？ 明顯係一種挑戰嚟啦，即係串佢啦，我咁近我喺你隔離啫，你捉我唔到。 嗱，仲有喺呢一單案咧，就發生咗。頭先我哋一共講咗三單啦。咁大家覺唔覺得最尾嗰兩單係其實似啦？頭先講兩單， 非常似， 都係情侶啦，都係喺車度遇害，都係咧佢係特登去靠近嗰個車逼近人嘅時候咧，就用一個好快嘅速度速戰速決，同埋咧就下下都都佢嗰個準程度都幾高啊嚇，槍法幾準下嘅，同埋咧就好狼嘅，即係一定要係令到對方係置諸死地啦。仲有乜嘢啊？佢哋大致上是這樣啦，而且呢但是用那個車呢其實不像的，因為呢第一和第二單就一樣的，都是用剛才那個Chevrolet 那個車啦，但是這個呢就十九，最後一個單案呢，第三單案呢湖邊呢他就用這一架叫什麼車，這 架是 Ford 的躍馬，這款是跑車來的， 即是他家裡可能有幾架車的了，相信 所以這個 在美國的家庭又不是這麼、okay. 特別的東西的， 是 即是 一家人有幾架車很正常的。 那在當時六幾年這一架 Ford 算不算是都是些高級車來的 呢？溝女必要， 溝女戰車、 當年的溝女戰車來的。 OK 以前你都揸過是嗎？ 我沒有，我有朋友 有朋友 有朋友 好了，那他就三單案啦，好啦，當頭先最尾嗰兩單啦，因為第一單就用刀嘅，咁跟住嗰兩單用手槍嘅、我哋假設連環殺手嗰個犯案嘅 pattern 咧，都啲兇器咧，通常都係會比較類似。咁我哋假設啦，即係其實第一單有咩似咧，就係佢事後寫挑戰信啦。咁否則嘅話，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十分似嘅，同埋都冇辦法證實同一人啦。但係最尾嗰兩單係似嘅，同埋近嘅地點，時間亦都近嘅。而且之後咧，事實上咧，呢一個兇手咧，佢真係寫咗三封信咧，就俾三個地方，包括三個報館。咁、然之後佢入邊咧就講明咧，嗰兩單案都係佢做喎，即係自白講曬出嚟嘅喎。佢話，而且咧佢話咧，我咧就會喺每一個週末嘅夜晚咧，就會殺害嗰啲咧單獨出街嗰啲人啦。我一殺咧要殺十二個。 我相信就是呢一度開始，啲人就會叫佢做十二宮啊，係叫佢做 Sodia， 因為講到明係 kill a dozen 咯， 係 啊殺一包啊，咁十二呢樣嘢喺當時嘅即係美國嘅文化環境，即刻聯想到望到十二宮係好正常嘅， 係 啊，即係等於我哋香港如果講聽鬼怪就會諗到某一啲嘢，譬如諗到潘少聰。咁好正常嘅，即係呢個係一個文化環境嚟嘅。咁、而當時即係所謂尖星啊呢啲嘢，其實喺美國係幾流行嘅。咁所以佢哋會即刻去聯想到呢樣嘢唔出奇，而叫呢個人做 Sodia。咁而事實上喺佢自己再俾警方嘅信裏邊，佢都開始咁稱呼自己。 咁嗱，佢即係話自己咧就譬如佢會話this is Sodia speaking 咁樣啦。二十嗰張，我哋望一望真正嗰封信，你睇啲字咧。 其實又唔似頭先嗰啲噶咯，又唔似頭先小朋友字啊，咁都核突噶啦。 唔係呢個係大細街嘅，佢就唔係全大街。 係，咁佢呢度就其實佢直情稱呼自己做 Zodiac，Zodiac 係， 淨講明係自己嚟噶啦。咁同埋咧嗱，依一樣嘢內容我哋呢度冇乜特別啦，唔好講呢度住啦。我哋想講翻咧就係話，其實佢好奇怪地咧，就三間報館咧，佢都分別咧就寄咗一封密碼信俾佢哋嘅。即除了剛才我們所說他說明他自己是殺手啊，說明他準備會繼續打開殺戒之外，他每一間報館他都寄了一封的密碼信，原來三封就是連續信來的， 三封連續信， 但只不過他分開 ABC part 寄給三間報館，但是當時呢這些這樣的密碼信真的哇，我們看到頭都暈，什麼鬼東西來的，整埋這些像我們的可能測驗外 星文 嗰啲啦，即係我哋睇一睇啲密碼信先啦，好唔好啊？望一望先呢啲，不過去咗邊咧？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 外星人嘅文字。 頭先阿卓飛行過，你話識唔識呢啲字？佢話啲人諗得太多啦，其實都係無聊嘅，即係呢啲咁樣。嗱，當時就好懶有嘢咁啊，但係係咪先？整嗰啲咁嘅文字喺度嘅話咧，又寄去俾啲報館咧，佢想點咧？咁啊，當時咧就嗰啲有啲所謂嘅密碼拆解專家啦，其實佢哋。即係嚟自啲聯邦調查局嘅又有，中央情報局嘅又有，海軍情報處嘅又有，乜都有啦，乜嘢專家出齊，佢哋都解唔到喎。咁但係偏偏咧，最強嘅專家原來喺民間喎，咁就有一對嗰啲中學嘅老師咧，佢哋好快就拆解咗咯，係嘛？即係 唔係好多時好多時拆密碼咧係 幾冇人 喎？唔係我應該叫咩咧？福至心靈， 福至心靈，其實點樣解嘅呢啲？ 同解簽一樣，有時係福至心靈嘅。即係你咁啱睇得出佢嗰啲所謂密碼嘅 pattern 咧，有時係個 idea 嚟嘅。因為語言就係一件咁嘅事。 我記得以前話唔知道封咩密碼信，即係啲人後屘拆解到原來佢係美國獨立宣言咧入邊，譬如一就代表咩第一個字嘅頭一個字咁樣，咁你就要將啲字咧咁樣砌翻出嚟。 要搭翻位咯。 嚇！即係同埋喺好似十九世紀就有個人咧，就我記得佢話去一個旅館嗰度，就一個旅客嚟嘅，咁佢咧就擺低咗一個盒。俾個旅館嘅老闆就話咧，我依一度係我同我生意嘅夥伴嘅一啲秘密嚟嘅。如果我十年後都唔翻嚟，你就拆咗出嚟啦咁樣。點解佢十年後咧佢冇翻過嚟？跟住佢一拆出嚟嘅時候咧，發現入邊咧就有幾封嗰啲密碼信喺度。跟住佢又用咗不生好多時間去拆嗰啲信，咁發覺原來係啲藏寶嘅信息喺度，即係。其實係好，依個過程係好，真係好，係啊，好有挑戰性㗎，的確。咁啊，當時其實咧就呢一對夫婦咧，佢就拆咗啲密碼出嚟啦。咁呢度要讀俾大家聽下嚇，佢究竟咧入邊講乜嘢咧？佢原來咧就話咧，我好中意殺人㗎，不如你讀啦，我好中意殺人，哦、你扮殺手啦。 好，我試下先。 點讀咧？用翻佢心情。 我好中意殺人嘅，因為。咁樣比喺森林裏面射殺動物有趣得多，因為人先係最危險嘅動物。殺人會俾到我好興奮嘅體驗，甚至係高過個感覺係高過同女仔去做愛。殺人好嘅一面就係當我死咗之後。我會在天堂重生，而被我殺了的人會變成我的奴隸。我不會告訴你我的名字，因為這樣你們會阻住我。我死了之後，跟住呢就有十三個字源， 廿一，一堆密碼字， 解唔出。 舞台劇㗎，你咁鬼好戲啊！ 我都做廣播㗎。 果然係好投入呢個殺手嘅嗰個心態。嗱，佢當時就係頭先你所講嗰啲內容啦，但係亦都係最耐人尋味，就係話點解佢最尾嗰個咩重生之後咧？係 啦 ，Afterlife 之後嗰度嗰一紮咧係解唔通啫。 冇咗下文，有一堆嗰啲奇怪嘅。 唔係，我諗係解唔通啫，即係個佢係有嘅，但係解唔通。 解唔到出嚟。 係解唔通。 咁呢一串字其實到而家就係一個謎喎，都係未。 到而家都未有人解得通係乜嘅。 OK， 其實關於呢啲密碼信咧，好多都即係其實幾有挑戰性啊！大家即係可以自己咧試下喺屋企解一下。 看看解不解到呢堆密碼，仲有嗰十幾個字是乜嘢咧？跟住你可以咧去揾呢個聯邦調查局去 係 啦，可能有 FBI 先， 可能有獎金嘅，可能有獎金。咁咧頭先咧我就話，即係話點解講阿黃大衛咧？即係嗰時我哋即係試過做一啲奇案節目咧，即係黃大衛喺獄中咧寫信出嚟，就話你哋講嗰啲唔係咁喎，其實係點？我話俾你聽，咁你請我上嚟做嘉賓啦咁樣。咁呢個黃道十二宮咧，佢當時咧就係好串地咧，佢其實係寄咗啲信咧，就俾警方同埋報館啦。佢就講翻咧一啲情節出嚟，包括譬如其實當時係用咩手槍啦。其實當時有個男仔係對嗰個膝頭哥係中咗槍啦。好多嗰啲內情咧，其實警方佢當時冇披露出嚟，冇喺嗰個報紙嗰度咧係公開過嘅。咁點解佢會知嘅咧？除了他是殺手之外，他還會有機會是什麼身份呢？會不會那個就是查案的警察呢？ 其實我覺得只有即在這樣的情況可以知道這麼多 details 的人只有幾個而已，即要是他真的做案那個，要是就是即被人殺但是殺不死那個，要是就是在現場，當時在現場會出現的人，包括發現這個屍體的人，警方啦，警方一定要做詳細記錄噶嘛。即除了呢些有關人士之外咧， 記者咧， 記者唔會， 記者唔會知咁多噶， 唔會知咁多，因為記者 同埋記者好忙嘅，唔得閒， 係啊，同埋我諗即當時咧，唔係即當時嘅記者咧，唔係好似香港咁，即騎住架綿羊就啫咁樣去揾突發新聞嘅，即唔會噶。OK， 當時嘅記者係好官方噶。啊、就算搲料的記者也好，未必是可以去到咁盡嘅，因為佢而家呢度發生的地方其實都是一些鄉村地方，你不是大城市，不是 New York， 咁啊係，係好好荒僻嗰啲地方， 是相對是荒無 的，啲湖邊啊， 你都是因為呢些地方，所以其實咧根本就冇乜人見到佢出入咯，即係好難 證人亦都少咯，難有證人咯。 係啊，咁啊 ，Candy 就話其實即係密碼信咧，軍事上咧就應用好廣泛嘅，避免嗰啲敵方咧搶到你嘅信嘅時候咧就透露咗啲軍情。喂，唔通呢度有軍人嚟啊？唔會咧，軍人咧會唔會 係有咁嘅可能性？但係見佢嗰扎外星人， 所以槍法咁好咧， 唔係見嗰扎外星人文字唔似係軍用密碼， 又唔似軍用密碼， 唔似軍用碼。但是你話槍，我幾相信呢個人是一個槍狂嚟嘅， 即係槍械 各種不同槍的性能嘅，即係佢知道每種槍有咩好處唔好處嘅，同埋要用啲咩方法去幫自己。譬如佢一封信講到佢嗰支點二口徑槍，佢係擺支細嘅電筒喺前邊。嗱，你要記住喎，佢好得意嘅喎。一般人係諗住我見到嗰個位置開槍，就叫準，即係嗰個位置要有光照咯。佢調轉嘅喎，佢利用電筒一個特性，當時嘅電筒中間一定有個位置暗啲嘅。咁因為夾咗喺槍頭啊嘛，咁只要我睇住嗰個暗啲嗰個位嚟開槍，就一定中啦。即係呢一個佢真係好熟。他手上的這些工具，他才可以組合到這樣的系統出來用的，所以我很相信他是對槍很認識，起碼是一個槍狂，就算他不是軍人。 會不會是我們奇案迷裡面那個剛才那個Simon呢？或者Adrian呢？Adrian很熟的，很熟槍械，不知道是不是住在 香港都有很多，香港都有很多槍的發燒 友。不好意思，講一下笑， 香港都有很多 的。歡迎大家，其實可以這宗案繼續討論一下，你們估下這個即黃道十二宮這個殺手，其實他還有機會是一個怎樣的人呢？ 性格是 什麼職業呢？ 我們剛才談過很多，性格啊、想法啊。 再給大家一個貼士，大家估下，有個他有個符號的17。佢成日咧喺個信入邊咧都有個圓圈加個交叉喺度噶， 圓圈加十字架啦。 係啦，會唔會十字架啊？會唔會呢個符號又有啲啟示咧？對於佢嘅身份、佢嘅性格、佢嘅心態，大家慢慢估啦。我哋有大概一二三四五日俾大家諗下嘅，咁啊喺奇案迷會嗰度咧，啊或者炮灰鋪上去俾大家咧。 會唔會有奇案迷拆解到嗰個啲密碼咧？ 哇！ 哇！嗰13個字啊， 威啊！我哋鋪埋啲嗰幾封密碼信上去啦，即係等啲聽眾去揾啦， 拆解下 佢哋嘗試去拆解。 呢個 weekend 喺屋企即係冇嘢做，咪攞嚟玩下咯。 唔係可能佢當係即係呢個玩。 跟呢個圓圈交叉嗰啲， 係 咧喺度圈啊圈下會圈到啲嘢出嚟。 係㗎，有時嚇即係可能你同埋用直覺可能都可以破解到都唔定啊嚇。頭先有位聽眾唔記得邊個啦，提醒我咧話原來我哋之前講過啊羽毛球教練嗰個殺手咧，即係華爾殺手，華爾殺手啦，阮寶添啊。佢話佢兩年前喺台灣誒過咗身，嗯，羽毛球嗰個高手啊，啊，華爾當年華爾殺妻啊，華爾殺妻，話呢個資料啊，多謝曬，唔知喺邊揾翻嚟嘅，睇唔到個報紙真係。OK， 多謝曬。誒咁誒，另外亦都要多謝阿毛啦，同埋阿 Maria。 哦，唔好。 下個禮拜三我哋繼續聯繫，啊，追蹤呢個黃道十二宮殺手，好冇？ 好啊。 好，今日咁先，拜拜。 拜 拜。 人鬼同路，一个欢迎警界、贼界、人界、鬼界，全世界收听嘅另类节目。逢星期三、五晚上11:00至12:30，花家姐、艾力力、阿文为你包尽奇案猛料。